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。

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舍不得挥手， 一个一个登场，别害羞， 小气留给怪叔叔。 青春声音响了铃， 大家一起指挥步， 一句句快乐在重播。 嗨，我还要晒尖叫， 在我身边不许打跑。 什么才是青春？ 你是没皱纹。 什么才是青春？ 想别害羞， 将气留给怪叔叔。 青春是理想的你， 我要把什么什么青春画满我的符号。 努力不怕不怕，别人嘲笑你烦恼少。 一起说心情好，身体好，大家好，新年好，青春万岁万岁万岁！耶耶耶耶耶耶耶！一起把真相。 什么才是青春？快乐的女生没皱纹。 什么才是青春？快乐的男生一百分。 青春不好，嘎吱嘎吱。